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孟晚舟即将回到祖国，全球排名前五的科研城市出炉，北京稳居榜首，12345接线员职业光环正在闪闪发亮。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完善全球科技治理。习近平强调，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了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再来关注，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号，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和家人团聚。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昨天举办，并且发布了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1，测算了2020年自然指数的所有科研产出结果，显示全球排名前五的科研城市依次是北京、纽约都市圈、波士顿都市圈、旧金山湾区和上海。北京自2016年以来一直稳居榜首，中国城市在物理科学和化学领域的表现突出，美国城市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优势明显。不过，许多中国城市正在生命科学的领域奋起直追。今天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揭晓，14位科学家150项成果获奖，获奖者围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其中突出贡献中关村奖的获得者邵峰，为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思路。杰出青年中关村奖的获奖者北京天科和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员彭东华，带领团队建成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碳化硅衬底生产线。我们再来关注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条承载了百姓急难愁盼的城市总客服，600多个座席，1400多名接线员，全渠道、全时段、全方位响应着市民的诉求，成了政府倾听百姓心声的桥梁和纽带。随着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的正式实施，接线员的职业光环也变得闪闪发亮。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带您走进这群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辛勤接线员们，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得知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三审过会的消息时，12345市民热线现场受理班班长郭忠俭刚刚完成了一单电话记录，在班务空隙，他和记者聊起了业务培训的事儿。自2019年接速急办工作向纵深扩展，12345热线就承担起了一号响应、一单直派的重任，派单的准确性变得至关重要。 这个业务量比较大，一时间掌握的话是不可能，因为毕竟咱们300多个街乡镇，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划分也比较复杂。系统的培训我们是一直在做，加班加点的培训来保证一个一体化派单的准确率。 为了更好的倾听民意，12345打造了7x24小时全时段接听机制。已经工作了7年的现场受理班班长刘缓告诉记者，即便是上夜班，电话工单也会通过电脑系统不断分配进来，一刻不得闲。但随着更多市民的信任和回馈涌来， 这份满足感足以把煎熬磨练成自豪。 小学生都有打电话的，说哪地方的一个指示标标错了，就是接到这种电话，我都觉得孩子的意识都这么强，他能想到打一二三四五。你想我们多高兴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的这个向往是越来越高了，还是喜欢这份工作。 明白，这块的话，因为 在一二三四五市民服务热线的接线大厅里，600多个工位座无虚席，铃声、键盘声、询问声此起彼伏，但入耳的每一句话都透着一份耐心和理解。记者注意到，每个工位上都贴着一个手写的桌签，上面写着各种自我激励的话。对1400多个接线员来说，永远想把关心留给电话那头，把情绪留给自己。郭忠俭说：“ 他这个问题可能是不合理，那来电的时候他会发泄情绪啊，晚上呀或者睡不着呀，他会多唠唠。唠完之后，他也说了啊，我知道你们解决不了，但是我这心里堵着一口气。所以我们在接到这些电话的时候，确实是耐心听清，工位不固定啊，根据班务去排。所以呢，就当时领导就说，咱们把每个人啊写一句话贴在工位上，让任何一个坐在这儿的人就当激励自己吧。” 季雪萌已经在12345工作8年了。去年，他从电话接线转到了网络受理平台工作。8年间，12345从最初只有一个微博账号，到现在拥有16个新媒体平台，全渠道受理市民诉求。季雪萌也全程见证了首都基层治理的决心和勇气。 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服务号，像咱们首都之窗的这个网站，包括北京通 APP 都可以留言了，我们能看到，然后我们就会进行处理。因为我们也是安排了24小时的进行值守。我们跟热线是一样的，都是按照咱们接诉机办的这个标准时限来进行处理问题。 北京市接诉机办工作条例已经正式实施，意味着每一位接线员的工作更有边界、有价值。刘缓回忆起7年前的自己，那时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听别人抱怨的普通客服，但现在职业光环却变得闪闪发亮。 现在身边的人会说，哎，你是在12345工作吗？我遇到什么事儿，你看这个该怎么解决，体现了自己为民服务这样的一个价值，能让市民真正的快速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职能部门让他们也少跑路，我们对接好了，他们才能把下一步的工作做好，还是要多学习吧。 我们再来关注，经过了10天的紧张施工，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工作在今天圆满的完成，长安街沿线的10处主题花坛也都同时亮相。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还布置了地栽花卉7000平方米，布置了花卉的容器100组，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和欢乐的节日氛围。记者在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花卉布置的主要工作基本都在夜间进行。门头沟区今天在王平镇举办了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上午就来到了现场进行采访，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丰收节活动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是这样，此次王平镇丰收节活动的主题呢，是来荆棘王平住静谧小院，走幽韵古道，品馨香荆棘，通过这个农副产品、民宿旅游、休闲园区等诸多因素的整合升级，逐步形成独具精细特色、彰显地区魅力的这个绿色生态的旅游品牌。那么在活动现场呢，举行了知识竞赛的有奖问答、农副产品展销以及落梨比赛。12组家庭呢，将精心挑选的6个金白梨呢，竖向叠落，保持5秒钟以后呢，以用时最短者为胜。近年来呢，王平镇通过搭平台、推政策、聚资源、育金品等措施呢，大力推进这个门头沟小院加田园综合体的项目落地。那么以这个京白梨、核桃、樱桃等为主的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呢不断提升，以麦秸化、酱菜以及黄芩、山茶等为主的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呢也是不断的创新升级，同时呢继续拓展这个拓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新路径。根据1园4区1小院的战略布局，紧抓1线4矿、109这个新县高速以及永定河综合治理发展的这个机遇，不断释放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同时呢以特色文旅产业为抓手，借助这个京西古道、马致远故居等深厚的文化标志，致力打造精品民宿的产业新名片，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党史上的今天，1972年9月25号到29号，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29号，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1980年9月25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95年9月25号到28号，中共14届五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95计划和2010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2008年9月25号到28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获得了圆满成功，中国人第一次在茫茫太空当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哎，你好，乐导。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上午啊，有些零散的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北部山区。今天下午呢，城区以及平原地区啊没有降雨，仅是北部还有西南部山区啊有点小雨，对大家的户外活动啊也没什么影响。那么下午的最高气温呢，在24度左右，这和昨天啊相差不大。从早到晚啊都是比较舒适的天气。不过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上午啊，还会出现全日性的小雨天气，这个夜间的降雨啊，后半夜啊会变得比较密集，尤其是北部的山前地区，所以在山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再见，全工，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6，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看。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人建图书馆，弦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我听见年轻的梦想在这里起航。多元促进，协力共振，听乡村振兴的广阔乐章正在奏响。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安。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一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